季后赛四强首回合的交锋，让一直以来夺冠呼声最高的霸图战队蒙上了一层阴影。上赛季的冠军轮回战队却凭借强劲的发挥，在卫冕的路途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很快，四强第二回合的交锋展开，霸图和轮回分别在自己的主场迎战微草和呼啸。擂台赛战罢。 霸图战队5-3获胜，老将们永远不会因为一场比赛的失利被击倒，他们已经经历过太多的成功与失败，胜利与失败都只会被他们拿来当做继续前进的动力。擂台赛上，老将们强势发挥，到第四人韩文清上场时就彻底结束了比赛。而后的团队赛，袁柏清成了焦点。 这个上一轮对阵中隐隐有治疗之神风范的人，本场又会拥有怎样的表现呢？这一场，袁柏青又是用牧师冬虫夏草出战。按理来说，客场作战通常都会打得比较保守谨慎，似乎守护天使更加适合这种风格。但是微草战队却依然选用了牧师，这似乎是一种态度。 微草战队看起来并不想打到第三局，他们希望就在这客场拿下最终的胜利。团队赛，他们依然会打得更果断吧。所有人都在这样以为，但是霸图看起来却有些不以为然。他们又疏忽了吗？当然不是，他们只是继续依照着自己的节奏行事，丝毫没有被对方的战术变化牵制住。 袁柏青的牧师这一次他们会重视，但是也不会过分重视，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袁柏青终究不会是微草的核心，哪怕是真正的治疗之神方世谦站在场上，微草战队的核心也永远是另外一个人，王杰希，王不留行。这才是微草战队真正的核心，这种主次。 可别幻想着霸图的老将们会搞不清楚。比赛一开始，霸图战队就直接发动了猛攻，在张家乐百花式打法的掩护下，韩文清的大木孤烟已经闪入了敌阵。张家乐融入霸图融入的极快极顺畅，有人说这或许就是因为霸图战队的韩文清在风格上和张家乐曾经的老搭档孙哲平有相似之处。 所以张家乐很轻松的就在场上找到了共鸣，稍有什么纰漏的时候，却立即会有另一个身影出现顶上。冷暗雷，林敬炎的冷暗雷。论名气，林敬炎可能是霸图四大神中稍弱的一个；论实力，他也是下滑最明显，已经被后辈新人给超越的。在霸图，他不再是什么战术核心，他发挥的更为自由。 由张家乐的百花式掩护时，他就藏在里面丢几块黑砖。韩文清的大木孤烟腾不出手时，他也能摇身一变成一个霸气的强攻者。流氓这个职业适应多种风格的特点，被林敬炎这个多年银进此职业的老手发挥得淋漓尽致。霸图战队发动着猛攻，他们再不会对微草战队的任何一点有所疏忽。 但是他们也绝不会丢掉他们自己的风格，节奏永远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否则只会被对手牵着鼻子走。霸图战队从一上来就掌握着主动，积累着优势，步步走向胜利。而他们的战术大师张新杰严谨地注视着战场上的每一个点，他像个机械一般，永远保持着联盟中最少的失误。 这样的治疗绝对是所有人最坚实的后盾。胜利，霸图终于在他们的主场抢回了一场胜利。而赛前最受关注的袁柏青在场的发挥也很优秀，只是这一次他对于霸图而言已经不再是惊喜，对于一群和方世谦都有过交手经验的人来说，袁柏青对他们而言可不算是一个无解的存在。 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微草队长王杰希所说的话虽然很套路，但是却确实是这场比赛的真相写照。 我们发挥得很好，但是对手更加出色。 就好像常规赛中两队的交锋一样，双方都没有什么重大失误，整场比赛并没有特别清晰的影响胜负的赛点，大家各自发挥，你来我往，积累优势，直至最后微草倒下，霸图依然站立。微草和霸图至此战成1-1平，又需要新赛制下的第三场决胜。在霸图的场地，只是他们不再拥有选图权。四强赛第二回合的另一轮，轮回主场迎战呼啸。先丢主场的呼啸这一回合明显有点乱了，虽然上场失利结束后队长唐昊有过有力的表态，但是呼啸战队缺乏赛后经验的缺陷在本场比赛还是完全暴露出来，他们完全不像霸图的老将那样可以积极地面对失利，完全不会心理失衡。年轻的呼啸在丢掉了主场之后，在客场挑战比赛里表现得瞻前顾后，处处体现着他们的战术上的犹豫。常规赛的呼啸战队是一往无前，无所畏惧，锐气逼人的，但是到了季后赛他们怕了，因为季后赛的赛制不同，一场比赛的失利就会导致他们全年的努力付诸东流，而现在他们就站在了这样的岔路口，胜利还能保留一场升级，失败一切到此为止。这样的心理压力是常规赛他们不曾体会到的，季后赛的首轮他们打的又是顺风顺水，两回合击败烟雨就进入了四强，直至四强首战主场败给了轮回，呼啸战队一下子落到了一个相当艰难的局面。强大的压力终于让呼啸战队的选手失去了平常心，即便队中也有方瑞这样富有经验的选手，却也无法挽救全队。方瑞可不是这支队伍的当家，而他所擅长的猥琐流在唤醒全队士气这种方面也是极不擅长的。第二轮较量终以呼啸战队的惨败告终，轮回战队昂首挺进总决赛，而呼啸战队呢，抢眼了整个赛季，最终的这个结局多少有些窝囊，这让那些看不惯唐昊那股子目中无人尽头的玩家各种幸灾乐祸。但是毕竟呼啸还年轻，无论是唐昊还是赵玉哲，他们都还有充足的时间来继续争取他们想要的东西，一切就看他们能不能从这样的失败中吸取到些什么东西了。四强赛两轮战罢，轮回已经闯入总决赛，微草和霸图却还需要又一场比赛来决出胜负。三天后，两队之间的决胜局打响，霸图的主场，陌生的地图。从擂台赛起，双方就打得较为谨慎，最终又是足足站到了两队的最后一人，最终却是微草5-4获胜，先一步领先。一个人头分的领先优势进入团队赛，终归也算是一点优势，但是到了团队赛，领先的微草看起来却比霸图还要小心，还要谨慎。陌生的地图上，双方都没有急着开战，双方的角色散乱，却又不是联系的散落在地图上，似是先要摸清全图的情况再说。两分钟后，双方还没有发生过接触，倒是两队所处的位置发生了变换，微草战队的人全跑到了霸图那半区，霸图的人却是到了微草开场时的半区，双方继续探究着地图。第一次接触终于在这时发生了，只是发生不能说是爆发，因为这一接触较猥琐，霸图战队林静言在游荡中见到了微草的冬虫夏草，非常敏捷的就把冷暗雷藏了起来，再然后没有立即找机会发动攻击，而是小心翼翼的开始了尾行。与此同时，信息被他不断的在团队频道中送出，霸图战队开始有了战术行动，所有角色开始很明显的朝着冬虫夏草的位置收缩。可是总览全图的观众们看得出，霸图就算完成了这次收缩，也只能算是抢到了一个主动权，想要一波就把冬虫夏草带走恐怕没那么容易， 因为微草战队的角色并不是自由地散乱在地图上，他们相互之间都有呼应，任何一人发出消息，几秒内就会有己方选手的角色出现在配合范围内。但是霸图战队也没有急躁，他们选手的角色一个接一个到位，但谁也没有立即抢攻，直至五个人都到齐，却还在调整。微草可能的呼应已经完全在他们的意料之中，他们此时的部署正是要对这种呼应也做出前置。在这帮老将面前没有漏洞，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扯出漏洞，而眼下出现了这样的机会，他们更是要牢牢地掌握住，一切都要准备到最最恰到好处的时候再动手。如此没有直接交锋的调整，比场面上看得很无聊很枯燥的，但是只要有点荣耀知识的观众此时都可以感受到这局面中的紧张。该动手了吧？可以动手了吧？还不动手吗？无数人心中一次又一次地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结果一次又一次的事实告诉他们，这帮霸图的老将远比他们都要冷静，都要耐心。如此三人再加上那个以严谨著称的战术大师张新杰，霸图战队真要把部署做到万无一失吗？比赛场上从来不会有绝对万无一失，张新杰所希望的就是降低意外的可能性而已。 上！ 团队频道里一声令下，砰！一声狙击枪响，秦慕云瞄准可以有些时候了，终于收到指示，发出了这一击。一声枪响，他的身形就已经暴露，但是战斗一开始，所有人都会暴露。霸图的部署针对的就是所有人暴露后的情景，五个角色已经一同冲上了。